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26集，魏无羡反手拔下了插在自己胸口的羽箭，用力掷了回去。只听一声惨呼，那名偷射他的年轻修士竟然就这样被魏无羡徒手掷回的一箭插中了胸口。那年轻修士身旁另一名少年扑到他身上嚎啕道：“哥哥！”那个家族的方阵瞬间乱了套，家主伸出颤抖的手指着魏无羡道：“你好狠毒！”魏无羡右手随便在胸膛的伤口处按了按，暂时止住血，森然道：“什么叫狠毒？他既然敢偷袭射我一箭，就该料到万一没射中会是什么下场。既然都叫我歪魔邪道了，总不至于指望我宽宏大量的不和他计较。”金光善呼道：“布阵，布阵，今天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里。”一声令下，对峙局面终于被打破，数名门生御剑持弓向着大殿上方包抄过去，终于先动手了。魏无羡冷笑着将腰间陈情取了下来，举到唇边，随着笛子发出尖锐的嘶鸣，不夜天城广场的地面之上，一只只惨白的手臂破土而出，一具具尸体顶破白石铺就的细漫地面，从泥土深处爬了出来，有御剑刚刚离地的立即被他们拖了下来。魏无羡站在炎阳烈焰殿的屋脊之上，竹笛横吹，双目在夜色中闪闪发出冷光，俯瞰下方各家服饰犹如五颜六色沸腾不止的水，翻搅不止，时而四散，时而又聚拢，除了云梦江氏的方阵那边无恙，其他家族尽皆大乱，各个家主都忙着护住自己的门生，一时都无暇去攻击魏无羡。正在此时，一道零零的琴音扰乱了陈情的笛音。魏无羡放下陈情，回头望去，只见一人坐在另一条屋脊上横琴于前，一袭雪白的衣衫在黑夜中有些刺目。魏无羡冷声道：“哈，蓝湛。”打完招呼过后，他又将笛子举到唇边道：“从前你就该知道了，清心音对我没用。”蓝忘机翻琴上背，改为抽出碧尘，直冲陈情袭去，要斩断这只催生出魔音的鬼笛。魏无羡旋身一错，哈哈大笑道：“哈哈哈哈，好好好，我就知道终有一天咱们要这样真刀实枪的杀一场，横竖你从来都看我不顺眼，来呀。”听了这句话，蓝忘机的动作顿了顿。韦应，这一声虽然是喝出来的，可是换了任何一个清醒的人来听，都会听出来蓝忘机的声音分明在颤抖。然而魏无羡此刻已经失去判断能力了，他已然半是疯狂，半是神志不清，一切恶意都被他无限放大，只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恨他，他也恨所有人，谁来都不怕，谁来都一样，也不过如此。忽然在一片厮杀声中，魏无羡听到了一个细微的声音，那声音在喊：“阿羡。”这个声音犹如一盆冷水，将魏无羡心头狂飙的邪火浇了个透心凉。师姐，他是什么时候来了誓师大会的？魏无羡顿时魂飞魄散，顾不上再和蓝忘机相斗，放下陈情：“师姐。”江城也听到了这个声音，刹那间脸色煞白：“姐，姐，你在哪里？你在哪里？”魏无羡跳下了炎阳烈焰殿的屋脊，和江城一样声嘶力竭的大喊：“师姐，师姐！”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看不到你。 魏无羡顾不得数道冲他逼来的刀光剑影，在混乱的人群之中一边掌劈拳打，一边急急奔走。看到江燕离白色的身影被淹没在人群之后，魏无羡奋力地拨开挡路之人，艰难前行。他们之间还隔着不少距离，隔着无数人，一时半会儿魏无羡根本冲不过去，江城也冲不过去。更糟的是，恰在此时，两人都忽然发觉江燕离身后摇摇晃晃地站起了一具凶尸。那凶尸躯体腐烂了一半，手中拖着一把生锈的长剑，正在朝江燕离靠近。看到这令人肝胆俱裂的一幕，魏无羡厉声喝道：滚开，给我滚开，别碰他。江城也咆哮道：让他滚。他掷出了三毒，紫色的剑光冲那具凶尸飞去，然而剑光在半路就被其他修士的剑光干扰了，偏离了方向。魏无羡心神越紊乱，控制能力就越差，那具凶尸无视他的指令，反而扬起了手中长剑朝江燕离劈去。魏无羡疯了，边冲边喊道：停下来，停下来，给我停下来。现在人人都在忙着对付自己身边纠缠的凶尸，根本没有谁还有心思注意别人是不是危在旦夕。那具凶尸一剑劈下，划开了江燕离的背部，江燕离一下子摔倒在了地上。那凶尸站在江燕离背后继续扬起了长剑，正在此时，一道剑光削飞了他的半个身躯。蓝忘机落在广场之上，顺手接过回照的碧尘，魏无羡和江城这才冲了过去，连感谢都顾不上对蓝忘机说。江城抢先抱起江燕离，蓝忘机则截住了魏无羡，抓住他的衣领提到面前，厉声道：魏婴，停止催动尸群。魏无羡眼下根本顾不上别的事，眼中完全没有蓝忘机的脸，更看不到蓝忘机发红的眼眶和眼中的血丝，只想去看江燕离有事没有，赤着双目拨开蓝忘机扑到地上。蓝忘机被魏无羡推得身形一晃，站稳了，看着魏无羡，还没下一步动作，忽听远处又有人惨叫呼救，敛了目光飞身前去救援。江燕离的背部都被鲜血浸染了，闭着眼睛，好在还有呼吸。江城探江燕离脉搏的手颤抖着抽了回来，松了一口气，冲着魏无羡的脸就是一拳：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魏无羡跌坐在地上茫然道： 我也不知道，我控制不住，我控制不住啊。 这时江燕离动了一下，江城紧紧抱住他，语无伦次道：姐姐，没事没事，你怎么样？ 还好，只是划了一剑，还好，我马上带你下去。 他说着便要把江燕离抱起来，江燕离却忽然道： 阿羡。 魏无羡打了一个哆嗦，忙道： 师姐，我在这里。 江燕离缓缓睁开那双漆黑的眸子，魏无羡心中一阵恐慌。江燕离勉励道： 阿羡，你之前怎么跑得那么快？我都没来得及看你一眼，和你说一句话。 听着听着，魏无羡的心砰砰狂跳，他还是不敢面对江燕离的脸，尤其是此时此刻。这张脸和当时的金子轩一样，沾满了尘土和鲜血。他更不敢听江燕离接下来要说的话。江燕离道： 我是来跟你说。 说什么？没关系，我不恨你， 什么事都没有，不怪你杀了金子轩。 不可能。但是完全与之相反的话，江艳里也说不出来。所以，江艳里也不知道此情此景还能对魏无羡说什么。 可是江艳里心中就是觉得，他一定要来见这个弟弟一面。 叹了一口气，江艳里说道：“ 阿羡，你先停下吧，别再。” 魏无羡忙道：“好，我停下。”他拿起陈情放到唇边，低着头吹奏起来。魏无羡费了极大精力才稳住心神，这次雄狮们终于不再无视他的命令了，一只一只喉咙里发出咕咕怪声，像是在抱怨一般缓缓浮了下来。 蓝忘机微微顿足，远远望向这边，末了回头继续出见救援尚在苦斗的同门和非同门。突然江艳离双目一睁，双手不知从哪里爆发出一阵大力，将魏无羡一推。魏无羡被江艳离这一推推得又摔倒了地上，再抬起头时就见一柄明晃晃的长剑刺穿了江艳离的喉咙。握着剑的那名少年正是刚才扑到那射箭人身上痛哭的年轻修士，他还在哇哇大哭，泪眼朦胧地道：“ 魏贼，这一剑待我哥还给你。” 魏无羡坐在脏兮兮的地面上，不敢置信地看着头已经歪下去，喉咙鼓鼓冒出大量鲜血的江艳离。他刚才还在等着江艳离说话，仿佛是等他下达最后的宣判。江澄也是愣愣的，还抱着姐姐的身体，全然没有反应过来。半晌，魏无羡才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蓝忘机一剑刺出，猛地回头。那名少年这才发现自己杀错了人，拔出长剑，带出一串淋淋的血花，恐慌的连连后退，边退边道：“ 不是，不是我，不是，我是要杀魏无羡，我是要给我哥报仇，是他自己扑上来的。” 魏无羡倏地闪到他身前，掐住了他的脖子。姚宗主挥剑喝道：“邪魔，放开他！”蓝忘机什么风度仪态也顾不上了，他推开一个又一个的挡路之人，朝魏无羡的方向奔去。然而还没到一半的距离，魏无羡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手捏断了这名少年的喉骨。一名家主怒道：“你当初勒死江风眠夫妇，如今又害死你师姐，你咎由自取，还敢迁怒别人，不知回头反而继续杀伤人命，魏婴，你罪无可恕。” 可是再多的谩骂和斥责，此时的魏无羡也听不到了，仿佛被另外一个灵魂支配着。他伸出双手，从袖中取出了两样东西，在所有人面前把它们拼到了一起。那两样东西一半上一半下，合为一体，发出一声森然的铿锵厉响。魏无羡将他托在掌心，高高举了起来。阴火符， 血洗不夜天。传说中夷陵老祖魏无羡以一人之力屠杀当夜誓师大会在场3000多名修士的血腥一战，也有传说是5000多人的。无论3000还是5000，有一点不变，就是在那一晚，不夜天城的废墟被魏无羡变成了一个血屠地狱。而这个凶手在群起而攻之的情形下竟然全身而退，回到了乱葬岗。谁都不知道魏无羡究竟是怎么办到的。众家经过此役皆元气大伤， 因此在接近三个月的养精蓄锐和拟定计划之后，四大世家才成功围剿了魔窟乱葬岗，把屠杀二字还给了剩下的温室余孽和丧心病狂的夷陵老祖。魏无羡看着伏魔洞前的这些修士，他们的神情和誓师大会那晚擂酒宣誓要将他和温室余孽挫骨扬灰的那些修士们如出一辙。有的就是那晚幸存的人，有的是那些修士的后人，而更多的则是和那些人怀有同样信念的正义之士。那名自言被魏无羡斩断了腿，不得不安上木质假肢的中年修士易为春道：三千人的血债，你万死不能赎清。魏无羡打断他道：三千人？不夜天城当晚到场的确实有三千多名修士，可是在场的还有几大家族的首领，还有各家的精英名士，有这些人在，我难道真的能把三千人都杀干净？你究竟是太看得起我，还是太看不起他们？魏无羡只是在平淡地陈述一个事实，那名修士却觉得受到了轻视侮辱，怒道：你以为我在跟你讨论什么？血债还能讨价还价？魏无羡道：我并非要在这种事上讨价还价，但是我不想光凭别人一张嘴就能随意让我的罪名翻倍，不是我做的，我不想硬扛。一人道：不是你做的，有什么不是你做的？魏无羡道：比如赤峰尊就不是被我五马分尸的，金夫人金林台自杀也不是我逼的，你们一路杀上山来遇到的这些走尸凶尸同样不是我控制的。苏舍笑道：嘿，夷陵老祖，我只听说你狂妄，却没料到你如此谦虚，如若不是你，我还真想不出来世界上还有谁能控制这么多走尸凶尸，逼得我们狼狈不堪。这有什么想不出来的，只要有阴虎符谁都能做到。阴虎符不是你的法宝吗？这就要问究竟是谁对他这么爱不释手了。就像温宁，某些世家明明怕鬼将军怕得要死，口里喊打喊杀，暗地里却悄悄把他藏起来十几年。奇怪，当初究竟是谁说已经把他挫骨扬灰了的？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